杜明刚上场确实有点兴奋过头了。就在冲上抢攻的那一瞬，他心里其实还在思考要不要再聊几句的问题。唐柔现在的技术哪儿还容得他这样三心二意的去应付，一眼就瞅着他这抢攻的大破绽，元武棍出手，杜明的无双勾月瞬间就跪了。操！杜明此时心中是万匹草泥马奔腾啊，本想来点引人注目的表现的，哪想这一开场就演砸了，这么大的漏洞这么轻而易举就被打倒了，颜面何在啊？杜明黄不择言，顿时一句大意了就出来了。但问题这里是比赛呀，向对手解释这个貌似比上来就打跪更丢脸吧。不过好在除了轮回的选手们还真没人想到这点，观众都以为杜明这话是向自己的队友，向观众解释自己这一上来就被失手的表现呢。但他哪里会理会这些，杜明的无双勾月赶忙从地上翻起的时候，韩嫣柔的战矛已经接着刺到，顿时又杀了杜明一个手忙脚乱。简言而之，杜明看起来挺兴奋的，但他这个兴奋不是比赛的兴奋，而是在比赛中遇到唐柔的兴奋。所以说事实上他此时并不在比赛状态，发挥还不如之前对莫凡时来的稳健。上来就是一跪，再然后被唐柔一通狂攻，转眼 20% 生命没了。太丢脸了，两年前尚可以说是没对一个普通玩家动真，太过大意，这一次呢，这一次再输那可就真的显得自己很无能了吧。 不能输啊， 杜明心下呐喊着，在韩嫣柔这边一套连击结束后，立即不顾一切的就要展开反击。 杜明这太激进了吧， 连解说潘林都一眼看出问题了。唐柔这边一套连击是打完了，但比赛可没有就此从零开始，主动权依然是在他这边。连击是完了，但他的攻势还远没到结束，而且衔接的是相当紧密。杜明竟然抢在这里就要开始反击，根本就不是一个好时机。果不其然，杜明的反击不过起了头，立即撞到唐柔后续的攻势，转眼新一波的连击开始了。 这个杜明在两年前的全明星周末上曾经被还不是普通玩家只是初学荣耀的唐柔给击败过，很是面子，看来现在他是想挽回当年丢失的颜面，掺了这样的心思也难免他会有些激进，希望他能快些冷静下来吧。 李一博这次分析的挺自信的，因为除此之外他实在想不出还会有什么别的解释。如果让他知道杜明车祸现场般的表现其实是源于他对唐柔的暗恋，恐怕他的心中也要有千头万头的草泥马奔过了。韩嫣柔又是一套连击，这套比之前那套伤害还要高些，无双勾月的生命没了 23%， 现在已经只剩 48%，不到一半。而唐柔的韩嫣柔只是在发动这样的连击抢攻中因为性格的牺牲和交换丢掉了 4% 的生命而已，而这已经低于正常情况进行这些强攻时会有的损失，都是因为杜明失常的发挥。 这家伙这是要被打爆的节奏啊。 轮回的观战选手们开场时多是戏谑的口气，但此时再讨论战局时的口气就有点严肃了。杜明的心思他们知道，所以一上来兴奋的有点收不住他们也理解，但是到现在还没有调整过来，这就有些不应该了。作为职业选手打比赛时怎么能被私人情绪干扰成这个样子，如果真是因为这样彻底输掉比赛的话，这个可是需要严肃的对内批评一下的。轮回选手们都停止了玩笑话的吐槽，面色凝重地观看着比赛。两套连击，角色生命已经不到一半，对手呢？对手居然只消耗掉了 4%。 自己到底是在干什么？ 场上的杜明此时也在扪心自问自己这个问题。 就算这是自己期待已久的一场相遇和对决，但是自己是不是有些太忽视了？这首先是一场比赛，是比赛就应该以一种最稳定的平常心来应对，太过兴奋或是太过漠然的都不好。而这一点上，他们轮回战队恐怕是全联盟做得最好的，哪怕他们已经连续两次冠军，却依然可以保持这份最平静最稳定的状态，胜不骄败不馁。但是现在的自己，胜也没胜，败也没败，只是因为遇到了自己很有好感的一个女选手，就一塌糊涂成了这样。是的，一塌糊涂。没有人比杜明更清楚自己之前的表现是多么糟糕。比赛可以胜，可以败，但绝不应该是在这样莫名其妙的状态下呀。来了，唐柔可没有去理会杜明此时是怎样的状态，连忙两套连击，他打得很顺手，很成功。他当然没想着要停下他的攻势，第三波的攻击转瞬就至，三段斩。杜明的无双勾月突然间就披剑走出，在一个谁也没想到的时机。 杜明还是有些急躁啊， 解说潘林叫道。李一博正准备附和，但是比赛场面进行的是如此之快，无双勾月剑走人随，看似要撞上韩嫣柔攻击，却不料竟是和韩嫣柔轻轻巧巧地擦面而过，这一擦极近，近到了极限。是巧合，还是杜明这一次的操作突然如此精准？杜明很快告诉了大家答案。擦面的一瞬，三段斩第二斩已经出手，擦面过去之后，这一剑已经落到了韩嫣柔的身上。无双勾月的走位也改直冲为横移，竟然两段斩之后就绕行到了韩嫣柔的身后。第三段斩即紧随而上，击中的同时移动，却让无双勾月完全跟随在韩嫣柔的身后。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包括两队观战的职业选手。杜明这突然的爆发真的一点预见性都没有，极快极准。快对于兴奋有些过头的杜明来说并不难，也正是因为超乎平常的快，在开场时轮回选手都觉得他有些超水准。但是有了快，杜明却丢掉了准，因为他虽然兴奋，但心思却不正，他的注意力并不完全在比赛上，没有专注哪能做出精准的操作。所以杜明今天虽快但是不准，于是上来被唐柔随意破去攻击，而后连续两波连击打得他毫无招架之力。但是现在杜明的注意力总算是集中起来了，这一个三段斩他真正做到了超水平发挥，让唐柔一时间都没跟上他这突然之间的节奏变化。三段斩，两段斩中了韩嫣柔，并完成了绕背，杜明的反击这次算是真真唱响了。暴风箭雨般的剑技加上背身攻击的伤害加成，瞬间血化纷飞。杜明可是有这狂剑客之称的，一个狂字可知他这个剑客是什么风格，什么路线，而此时他正在发狂，无比准确的发狂。一波连击完完整整地交到了韩嫣柔背后。31%，这是杜明这套连击交出的最终伤害，很强大，远比唐柔打出任何一套都要强大。一来，这一次杜明全套都是抢在背击状态下完成的，伤害有加成。再来，韩嫣柔比起杜明的无双勾月来说，装备上还是有点差距的。韩嫣柔的生命瞬时被拉到了65%，无双勾月呢，这样一套背击状态下完成的连击，他本身根本没有承受到任何伤害，倘若几次抵抗的操作他都在无损化解，无双勾月的生命还是48%。65%对48%，差距似乎也不是那么大了。而这一次轮到杜明得理不让人了，一套连击打完还没够，接着抢攻。狂剑士杜明的风格事实上和唐柔是类似的，抢攻硬攻狂攻， 他也都很擅长。不过这一次在墙上，唐柔也不再像之前那样措手不及，战矛火舞流炎荡开，和杜明手中的光剑冰茶撞在一起。只听名字就知这两件武器正是冰火这种相对属性的对抗，双方武器上所散发的属性光芒在撞击的那一瞬交错在一起，似也展开了一场绞杀一般。 比赛才刚刚开始呢， 这次攻击招架的交错算是将比赛拉回到一个谁也未占先手的起点。杜明得空连忙还是在频道里来了一句，这场比赛他到底还是期待双方除了打打杀杀以外还能有点交流的。当然通过这一句话提醒一下对方，这才是自己的真正水平和状态，也是他的一点小私心。 这货没救了。 一看杜明状态恢复正常，轮回选手们的观战模式顿时也回归了轻松。一看这小子这时候还要讲两句，又开始集体扶额的举动了。 先把比赛赢下来再来那么多废话不行吗？ 大家纷纷表示着。 赢下来大哥就没人听他废话了吧？ 哼，看他像是有胆子追到星星那边和姑娘套近乎的风格吗？ 说得怪可怜的，但他这样子一会儿团队赛还能放心让他上吗？ 不上咋办？名单现在也不能换了。 哎，一定要五人在场结束比赛啊，这万一他一上来又魂不守舍怎么办？ 看他现在还可以啊，这会儿是打得还不错，然后就觉得自己在女神面前表现又不错，又飘飘欲仙，混乱起来怎么办？ 哎，这真有可能啊。是啊，不能大意，团队赛他的份儿需我们要多分担啊。 不不， 这时吴起出声打断了大家的讨论。 团队赛他本来就不出场啊，第六人是我。